你好，我是袁武林。随着咱们专栏最后一个进阶篇模块的更新之后啊，咱们的即时消息专栏课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首先呢，感谢你在这段时间里对专栏的持续关注，也非常高兴看到你一直在积极的思考和学习。那么在专栏的讨论区呢，同学们也都十分活跃，都在热情的留言和互动讨论，留下了很多比较典型和有意义的问题。那么有一些问题呢，可能限于篇幅的原因啊，我没有详细的展开。那么今天呢，我就摘录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五个问题，来做一下集中的整理和回复。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帮助你对这些知识点有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消息的服务端存储和本地存储。那么咱们在第一讲的内容里面啊，有很多同学都问到了这个问题。即时消息系统实现中，消息一定需要在服务端的存储服务里面进行存储吗？首先呢，关于服务端存储的问题呢，我们需要更多的考虑存储成本和数据安全的问题。一方面呢，如果消息不在服务端存储，那么服务器只是作为消息的中转路由服务的话，那么相应的这个消息存储成本就会低很多，在数据安全方面性更好一些。另外呢，这个问题也和产品定位有关。比如说你的产品定位上不需要支持这个消息多终端同步，比如像微信，那么像核心的消息等等这些数据呢，就可以不在服务端进行存储。不过啊，用户的这个好友关系等等这些数据信息呢，其实还是需要在服务端进行存储的。另外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是不需要支持多终端消息同步的产品，那么大部分即时消息系统呢，也是支持这个离线消息的。这种情况下啊，其实也需要在服务端对离线消息进行暂存，虽然可能只是暂存较短的时间。除此之外呢，消息是否需要在服务端存储啊，你还需要考虑国内监管机制是否允许的问题。如果监管有要求，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消息数据呢，都需要在服务端存储一定的时间，供这个监管来调看。只是呢，这里存储的使用方啊，不是普通用户，而是监管部门了。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我们长连接推送实现的问题。咱们在第三讲的课程中呢，我留下的一个思考题， TCP 长连接的方式是怎么实现，当有消息需要发送给某个用户的时候，能够准确的找到这个用户对应的网络连接。对于这个问题呢，不少同学给出的答案都很棒，比如王宗生、小可等几位同学。那么这个问题呢，由于本身比较重要，提问的同学也不少，所以我这里呢也专门来回答一下。首先啊，用户在长连建立之后，需要再执行一个上线的操作。那么这个上线操作主要的工作就是，第一，将当前登录用户的这个信息呢提供到服务端。那么服务端长连接接收到这个用户信息之后呢，在服务端维护一个用户到连接维度的映射。那么这个映射呢，可以存到中央资源里面或者网关机的本地内存里。当有消息啊需要推送给这个用户的时候，负责消息下推的这个服务呢，查询这个中央的用户和连接维度的映射，来获取这个用户的连接，通过这个连接呢将消息进行下推，或者呢将消息下发给所有的网关机，由网关机呢来查询本地维护的这个映射是否有该用户连接在本机，如果有呢，就通过当前网关机维护的这个连接来进行消息的下推。当用户断连下线的时候呢，再从这个中央的用户连接维度的映射或者网关机本地删除掉这个映射关系。好，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应用层 AZK 的必要性的。那么在课程的第四讲里面，我留下的思考题是，有了 TCP 协议本身的这个 AZK 机制，为什么还需要业务层的这个 AZK 机制？好，这个问题呢，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啊。有几位同学呢，也都比较正确的讲出了这两种 AZK 的差异性，比如小伟同学，还有恰同学少年、杨仔以及王宗生等等同学呢，都回答得很棒。啊，我这里呢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是因为啊，虽然 TCP 协议本身的这个 AZK 机制呢，能够保证消息在正常情况下传输层数据收发的这个可靠性，但是在连接异常断开啊等这个场景下呢，也可能存在数据丢失的风险，比如 TCP 的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的数据呢，都有可能存在会丢失的情况。另外呢，即使消息啊从这个 TCP 传输层成功的给到了应用层，也不能保证应用层的数据收发的可靠性，因为应用层在接收到传输层的这个数据之后呢，也可能发生其他的异常，比如说手机 crash 了，或者突然没电关机了，又或者呢客户端在将消息写入到本地数据库的时候啊发生异常失败了，这些情况呀都可能会导致消息即使成功的在 TCP 层被 AZK 了，但是在业务层上呢仍然会被丢失掉。但是呢业务层的 AZK 机制呢是在应用层接收到数据 并且成功执行完必要的这些存储啊等等逻辑之后，再 ICK 给服务端的，所以呢能够更好的保障消息收发在业务层的这个真正的可靠性。那么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离线消息下推的一个优化。在第九节的课程中啊，有不少同学还问到，在离线消息如果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下发这些消息呢？首先啊，对于长时间没有登录或者消息接收频繁的用户来说呢，当这些用户下线一段时间之后再上线，经常会面临大量的离线消息下推的问题。那么一种比较好的优化方案就是，我们可以对多条离线消息采取这个批量打包加压缩的方式来进行下推。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大幅的降低传输的这个数据大小，也能够有效的减少大量离线消息下推后相应的 ACK 包的这个数量。但是呢，面对上万条的这个离线消息啊，如果只是单纯的采取这个批量加压缩的方式还是不够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采用这个推拉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优化。当用户上线之后呢，对于服务端的离线消息的下推啊，可以只推送用户最近 N 条消息，而对于后续要推送的消息呢，我们可以让用户啊通过向上翻页来触发自动的拉取，让客户端呢再从服务端来获取当前聊天会话剩下的其他的离线消息。另外啊，在实际的这个离线消息场景里面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离线消息存储成本的问题。实际上呢，绝大部分的 IM 系统啊并不会一直缓存用户的离线消息，而是一般呢会按照这个条数或者时间周期来保留用户最近 N 条离线消息或者最近多长时间内的离线消息。那么最后第五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群聊和直播互动消息下推区别的问题。那么在第十讲的课程中，有同学对这个问题呢感到疑惑，主要疑惑点就在于群聊的场景和直播互动场景在消息推送的时候实现上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大南小黑同学在留言里面提到的啊，这实际上是个比较好的问题啊。对此呢，我们可以先想一想群聊和直播的使用场景。对于直播场景来说啊，房间和房间之间呢是一个隔离的状态，也就是说呢，每次用户进入到一个新房间，消息推送层面呢只和用户当前进入的这个房间有关联，与其他房间呢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呢，每次用户进入到新房间的时候，都需要通过加入房间或者切换房间等等这些携带用户的信息和房间信息的信令来告诉网关机自己当前连接的是哪一个房间。那么正是通过这些加入房间和切换房间的信令，网关机呢才能够在服务端标记这个用户、房间和连接这三者的映射关系。当这些网关机收到一条直播间的消息的时候呢，就能够根据这个映射关系啊找到对应的房间用户的连接。换而言之呢，对于直播间消息来说啊，当我们的消息从业务层给到网关机的时候呢，服务端只需要按照房间维度来下发消息就可以了。所以在直播互动场景里面啊，消息的上出呢是可以推迟到网关机层的。但是呢，对于群聊来说啊，群和群之间并不是隔离的状态，对于任何群的消息呢，服务端都需要通过一条长连接通道来进行消息的下推。所以呢，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进入群聊来切换多个群的行为。所以呢，在 APP 打开建立好长连之后呀，客户端发出的这个上线操作只是会上报一个当前用户的信息，不需要也没有办法再告知自己当前进入到哪个群。因而呢，在服务端网关机呢也只会建立一个用户到连接的这么一个映射。因此啊，在群聊场景里面，当某一个群有条消息发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业务层啊将这条消息从群维度删除到 UID 维度再下发给网关机。那么这里你可能会问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网关机本身查询了群成员的这些相关信息之后再来删除消息呢？这个操作啊在实际上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咱们前面提到啊，为了解我这个网关机和业务层的逻辑，我们尽量不在网关机啊做业务维度的这些逻辑。因此呢，这里建议对于群聊消息来说呢，我们还是在业务层上述之后再提交到网关机进行处理。好，那么今天的答疑解惑呢就到这里了。正如我在开篇词里讲到啊，即时消息技术实际上是众多前后端技术的一个紧密结合，那么涉及到的这个知识面呢也是非常广泛的，而且随着这个业务形态的不断变化和升级，相应的这个架构设计和技术的侧重点上也各有异同。因此呢，形而上学的方式呢往往很难做到真正的有的放矢。但是我相信啊，只要我们从问题和业务形态的本质出发，经过不断的思考和实践呢，就能够在掌握现有即时消息知识的这个基础上，找到最适合自身业务的这个架构和方案。好了，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疑问呢，可以继续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 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